爸拉着女孩翻书走过。 张嘉明和婉君来自于李荣浩词曲创作并且演唱的一首新歌，在今年呢，李荣浩也会带来一张全新专辑，这也是他的个人的第五张创作大碟了。目前呢，现在已经流出了很多好听的作品。刚才我们听到的张嘉明和婉君这个名字，应该是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在你的记忆深处当中呢，可能某部电视剧当中，他们两位是不同电视剧的主人公的名字，也可能是呢你邻居当中的大哥哥小姐姐他们的名字。张嘉明和婉君他们的故事会在不断的发生当中，就像我们一样，每一天都会有新鲜的事情随时的发生。11: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怎么样，虽然昨天已经是工作第一天了，但是从假期的状态当中彻底的解脱出来了没有？是不是总觉得这个放假时间过去的特别特别的快？如果可以每天都可以真正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当然在节目当中我们是完全可以实现这样的想法的。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会去哪儿呢？会去到这样的一个很美的地方。有人说来到这里呢，心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静，有人说来到这里呢，你会发现一切都变得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单纯。有人说这里呢是上帝的一颗眼泪，有人说在这里可以找到你所追求的最简单的幸福。我要的幸福，今天我们去斯里兰卡好好转一转。 为爱情付出，为活着而忙碌，为什么而辛苦， 孙燕姿《我要的幸福》也是她在2000年发行的个人第二张专辑。 在录我要的幸福的时候呢，歌曲变化不定的拍子是不规则的，五拍六拍五拍，所以对于当时的孙燕姿而言呢，其实演唱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有着古典乐基础的她，不停地去数拍子去唱，去怎么样也唱不好，气的据说当时在自己录音室里嚎啕大哭啊。后来呢，也是在反复的调整当中去，然后慢慢的才找到这样的一种状态。我要的幸福是什么？好像随着我们的年龄的不断的变化，阅历的不断丰富，你对于幸福的标准的定义呢，也是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小时候认为的幸福方式可能是一条路，非常的简单，但是慢慢的长大，你会发现幸福越来越难的一件事情。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不要那么复杂，只追求简单面，你会发现幸福其实唾手可得。比如说来到斯里兰卡，真正的好好的转一转的话，你会发现到处都弥漫着幸福的味道。首先我们要去往的是尼甘布，尼甘布呢离科伦坡机场是非常近的距离，选择这里作为旅程的起点。但是有人说来到这里呢，你会发现什么都没有，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只能是很短很短，但如果有时间好好的待一下的话，你会发现就是因为什么都没有，所以才反而显得好像什么都有的样子。村里呢有一条沿海而建的马路，住宿消费也都是集中在这条马路上。其实呢没必要住在海景房，因为只是马路左边和右边的区别，但是价位就完全不同了。想看海，我们可以向左走几十米，或者是向右走几十米。在尼甘布你可以慢慢的享受这里的时光，正是因为刚才所说的什么都没有，反而你会发现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闲逛。有很多人喜欢到海边度假，应该也是为了享受那种可以彻底慢下来的感觉。想象一下自己在海边，然后彻底的放松放空，什么也不做，甚至你总结一下，感觉这一天的时间是在浪费当中度过的，其实有时候是一件挺美好的事情。海边的心境或许像下面这首歌曲的旋律一样非常的清爽，你是会唱的哟。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不知道他们跑哪去了，赤裸裸的天空，星星的寂寥，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谁知道一想 有一种微醺的感觉，傍晚时分在海边，在沙滩上。 今天晚上的心事很少，不知道这样算好不好，赤裸裸的寂寞朝着心头绕，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直到一想你。 波萨诺瓦曲风作为基调，中间暗插着这样的小爵士的调调，来自于泳儿版本的味道。我一直觉得泳儿的翻唱作品包括自己的歌曲呢，其实它的味道感是非常强的，个人的音乐标签呢也是非常丰富的，但只可惜就是听到泳儿歌曲的人呢还是相对比较少一些的。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他在2014年的时候发行过一张专辑，叫做《爱情歌》。这张专辑当中呢，就是收录着所有的一些陪伴他成长过程当中的非常经典的作品，除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有《味道》，包括《星语心愿》、《普通朋友》、《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等等，当然曲风呢也都是全新的改编。《味道》当中唱，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不知道他们跑哪儿去了。前面我们也说到，来到泥干不看海的时候，晚上来到海边，坐在沙滩上，真的可以抬头仰望一下星空，很美好的画面。泥干不的海其实讲真啊，并不是非常的出彩，印度洋呢是比较汹涌的，也不适合游泳。傍晚的时候你会发现海边有很多年轻人在嬉戏，也有一些情侣呢撑了一把伞，然后躲在伞下说一些属于情侣之间的悄悄话。岸边有一块集中了很多的零食车，不过呢斯里兰卡的口味是出了名的有一些古怪，就有些人来到斯里兰卡总觉得好像吃什么都不是特别的对味，但也是因人而异这样的一种情况。坐在海边的我们看着海底下冒出各种各样的泡泡，看到泡泡的时候，它可以是阳光下的泡沫，一碰就破，也可以是非常复古的旋律喽。在你身边，我像一条鱼一样很自在。 可不可以不想你，我需要振作一下，七八九月的天气下一场雨，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像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让你清醒，爱是快乐的事情，我只要真心而已，世界末日我都不会离去。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想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我是一只站在岸上的鱼，我如何能忘记曾经活在海里，曾经我活在你的生命。 Oh yeah， 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想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为什么不能在一起。我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想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 么样，各位？太多的画面此时此刻在你的脑海当中，或者在你面前不断的闪现出来了。当然，绝对不是惊悚的画面啊！我是一只鱼，已经是整整20年前的歌曲了，在1998年任贤齐《爱向太平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听我是一只鱼的时候，那个阶段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当时喜欢什么样的事情？当时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是怎样的？20年过去之后，自己是否发生了改变呢？有的时候听一些老歌的话，会重新想起很多有趣的事情。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哎，也很适合在海边这种状态彻底的放松懒散下来。懒啊，自在。 So they can teach me how to Dougie. Cause in my castle, I'm the freaking man. Oh, yes, I said it. I said it. I said it cause I. 做好准备，会唱的朋友一起。 的 The Lazy Song， 说到这个 Bruno Mars， 其实他我觉得很多状态是完全可以串联到一起的。比如说前面我们刚才听到这首 The Lazy Song， 非常慵懒的状态，这种状态呢，可能就是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样的一段旋律。哎， 是的，在海边，在自在的状态的时候，就会是前一秒非常的自在，后一秒 just the way you are，

这苦的痛、哦哦哦哦、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再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其实才是拥有，知足的快乐叫我忍受心痛，知足的快乐叫我忍受心痛。 五月天的《知足》陪伴了很多人成长的一首情歌，这首歌曲呢也是五月天两个字纯情歌的第五部曲，阿信根据心目当中所想的画面创作出了这首歌曲。这首歌最原始的出发点呢，就是阿信的感情观，感情观就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歌词，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但你的笑容不是因为我，那么我就该放手，看着你为别人绽放笑颜而知足。歌曲当中描述的这种想要紧紧握手却必须放手的那种锥心刺骨的知足感，就是他的一个感情观了、啊。写这首歌曲呢，当时阿信并不是因为想到什么人或者是看了什么电影，而仅仅只是心目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画面，青绿的山丘，无缘的恋人，高飞的风筝，当一个人注视着挚爱远走的这样的一个背影。11:38，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斯里兰卡转一转，前面去到了海边城市尼甘布，也说到了尼甘布这个地方呢，其实仔细玩的话你会发现它并没有什么可玩的，但反而就是因为什么都没有，内心深处呢会知足很多事情起来。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这个地方呢叫做康提，有人说康提呢就像是天堂的集市，坐车要坐4个小时左右的车，一直会从上午到傍晚的时间，然后呢你就忽然落下了这么一个热闹的山城当中。来到这里首先要看的是大象孤儿院，大象孤儿院呢在平纳瓦拉，离康提不远处的一个小镇上，这里呢作为大象的孤儿院收留了许多在丛林当中失去母亲的幼象，后来渐渐的成了规模，就有了现在观看大象洗澡，包括制作象粪纸之类的各种各样的特色的活动。景区呢主要分为两个区域，一个是沿着马路，我们可以从左边走到河边去观看大象洗澡，很热闹的场景，当然这个是无需门票的，只要掐准时间，周围呢可以买到一些纪念品。另外一个呢就是需要门票才可以进入到这个大象孤儿院，大象孤儿院到底是怎样的状态，稍后我们可以好好的去转一转。来到这里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可爱的孩子，可爱的孩子们呢他们面部的表情或者是随意的你给他们拍张照，你会觉得一切变得是非常的特别的一件事情，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你也会邂逅孩子们的歌声，比如说此时此刻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段旋律，孩子们演唱起来怎么那么的美妙，当然你也会唱。很可爱的旋律哦，紧接着切换啦。 Are you sleeping? Are you sleeping? Birds are jumping. 旅行的乐趣，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邂逅到什么。可能你会觉得此时此刻风景看起来一般，但是旁边孩子们他们脸上的那种天真的笑容，纯粹的歌声，会让作为大人的我们一下子放松很多，改变很多。彼时彼刻你的那些烦心事儿，那些纠结的小疙瘩，然后给自己的心彻底的放一个假，包括给你的爱情也放一个假。古风给爱情放一个假。 你选择沉默做微微一回答，爱的脚步也就无可避免走到了悬崖，说要给你永恒那是真诚的谎话。我们都已习惯了变化，别让抱歉成为最后要说的话。曾经有的感动也别尝试再次表达，谁让我们爱过拿得起却放不下，索性就给爱情放个假。哦，走就走了吧，何苦勉强彼此去改变想法，算就算了吧，就当给爱情放了一个长假。走就走了吧，不能继续就别再去牵挂，算就算了吧，让时间来证明真真假假。抱歉成为最后要说的话，曾经有的感动也别尝试再次表达，谁让我们爱过拿得起却放不下，索性就给爱情放个假。何苦勉强彼此去改变想法，算就算了吧，就当给爱情放了一个长假。走就走了， 有些假期该放是真的需要放的。11:44，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稍事休息一下，很短很短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让时间来着，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旅行当中的我们此刻邂逅的是一段现场表演，它可能出现在你旅行城市的街边咖啡店、傍晚的餐厅，任何你想出现的地方都可以 sing a la la song。 It's not too long, cause I'm the one who loved you. Oh, I wrote this song, this can't be wrong. I don't wanna smile without you. Well, I just want to make you happy. Well, maybe you think nothing at all. And how I wish that you're meant to be forever and a day with me. Oh, it's a sing-along song, it's not too long. It's when I think about you that I hear songs. And you can sing along, maybe if you want to. Cause baby, I wrote this for you. And every way you mean more to me than you'll ever know. Girl, I'll do my best to show these words are true. And if you'd like to make a song and be a perfect harmony with me, oh, I'd find the greatest words to sing so we could write our own romance. And now, it's when I think about you, I hear songs and you can sing along if you want to. Cause baby, I wrote this now. Oh, it's a sing-along song, it's not too long. It's when I think about you that I hear songs. And you can sing along, baby, if you want to. Cause baby, I wrote this for you. Yeah. Cause baby, I wrote this for you. Sing a la la song。11:4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斯里兰卡转一转，前面来到了这个康提的大象孤儿院。说到大象孤儿院呢，主要分为两个区域，一个呢是沿着马路左边，我们走到河边去，可以观看到大象洗澡。这个项目是无需要门票的，但是各位要掐好时间了。另外一个需要门票进入的大象孤儿院呢，走进之后是真的可以和大象近距离接触的。有时候可以看到洗完澡的大象呢排成队，轰隆隆的他们就回来了。为什么轰隆隆？大象走路你懂的。小象们呢是最不怕生的，栏杆旁边有劈开一半的树木，可以免费的捡里面的枝条然后喂食小象，但是不要再给小象吃其他的我们人类可以吃到的东西喽。小象们为了吃你手上的这个枝条啊，一个个都是不择手段，然后争得蜂拥前蜂拥而至，把你手上这个小小的细棍给吃掉。这个状态，这个乐趣是非常有的。有时间的话还可以去康提另外一个著名的景点，就是皇家植物园。皇家植物园呢是风景秀丽、四季如春的，也是亚洲最大的植物园。这里呢是世界上最好的热带植物园之一了，植物种类超过4000种，不少呢更是珍稀的品种。而且四季如春，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都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状态和不一样的美景。听到了非常欢快的歌曲，然后呢也听到了可以让自己的心境彻底放松下来的作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呢歌曲的状态更像是晚上的时候来到酒吧当中，你随意的想一些事情，或者什么都不要想，彻底的放空，喝上两口你杯中的饮料，然后看舞台上方。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我正等着你回答我。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了， 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理由，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